等您敲三个月了，是吧？你这腿就彻底通了。到那个时候敲不敲没什么感觉了。哎，但你敲三个月能管半年，你过了半年之后，是吧？你不敲它，啊，你可能感觉腿还会沉重。所以那句话怎么说了？啊，唱京戏的说，叫“拳不离手”，是吧？曲儿曲儿不离口，是吧？这养生啊，点穴呀，导引那也是这样的啊。你经常练一练它，哎，它就熟络，熟络了，它经络就和谐畅通啊。那亲爹亲儿子老不见面，他都生分。啊，他都生分，是不是？哎，一样的道理，啊，所以养生啊，通为宝，啊，熟为方，啊，要经常，啊，切不可一日曝十日寒啊。那么还有呢，敲胆经啊，敲出沙的，啊，我记得有个老的娘，啊，跟我说啊，没敢跟老伴说，没敢跟孩子说，啊，悄悄的问我，说徐老师啊。这个敲胆经啊，会不会起沙呀？我说会啊。哦，那我就是起沙了，我这腿两边都敲得紫红紫红的了。我说你疼不啊？不疼。哎，我说那是淤血散出来了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，我还以为敲坏了，没敢跟孩子说，哈哈，没敢跟老伴说。哎，你看，这都是贴心的人。俺要不懂的，哎呦，你教什么方子是吧？腿都敲紫了，紫的是淤血呀，是不是啊？你留在身体里干什么呢？就像现在有些人是吧，我不知道在哪儿学的啊，天天趴厕所里边研究养生啊，今天拉的大便沾不沾瓷子，明天拉的大便成不成条，你研究它干什么，是不是啊？五谷轮回之所，放下啊，人要学会放下。你都拉出去了，是不是啊？你那个去年庚金旧肺的时候，有人也找我啊，说徐老师啊，我庚金旧肺了，我什么都没吃，啊，三根黄瓜俩鸡蛋，是吧？哎呦，拉的那屎花花绿绿的，嚼黏嚼黏的，恶腥臭。我说你说他干嘛呀？会不会有毛病啊？我说你在肚子里头没毛病，拉出去了成毛病了，啊，明白了。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你排出去的是垃圾，啊，你管它什么模样，你排完了，你人轻松了吗？哎，轻松了就好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大家把它明确了啊，明确了。敲胆经啊，另外咱们现在很多人关注啊，说能不能减肥啊？啊，完全可以。胖人多湿啊，啊，胖人多湿。为什么湿啊？湿就是天天下雨不晴天呗，啊，大太阳出来还湿吗？啊，湿衣服就晒干了啊。所以敲胆经补足胆的阳气，对五脏的阳气升腾都有好处。所以不耐吃饭的敲胆经有胃口，啊，喝凉水都长肉的敲胆经啊可以减肥，是吧？啊，有的人说那我瘦贫血啊，敲胆经，是吧？可以让那瘦子长肉，啊，阳气足，增加人的骨髓造血机能，啊，所以那个再生障碍性贫血，那再障的为什么要移植那个婴儿的脐带血呀？啊，我们看过一个报道，是吧？走进科学，南京的是吧？南京的一个母亲，啊，为了救自己的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儿子。啊，46岁的高龄啊，高龄产妇啊，又生了个孩子啊，因为捐不到骨髓啊，自己46岁冒着难产的危险又生了个孩子，哎，新生的这个孩子的脐带血救了他的哥哥啊，很让人感动。哎呀，所以什么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呢？啊，希望这样的儿子啊，病好之后能够孝敬他的母亲。啊，母亲给了他两次生命。你这样的孩子要不孝的话，你说这父母多寒心呢，是不是？哎，